陈碧的两个审美方向，一个是沉静，一个是生动。他把生动解释为盎然的生意、蓬勃和自由。2015年他发行了《我想和你虚度时光》专辑，邀请了音乐人莫西子诗来做制作，同时呢担任这首同名作品的演唱。透过这张专辑，我们听到了陈碧的生动。我们要听到的是莫西子诗在《中国好歌曲》第一季当中让很多人非常难忘的他的成名曲《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》。 不是你亲手点燃的，那就不能叫做火焰。不是你亲手摸过的，那就不能叫做破事。 此诗的身上没有城市感，更多的是森林、大海、山野、月光。我听过他的专辑《原野》，或是高亢，或是忧伤，或是明亮，或是低沉，是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旋律，所有的前场低吟都是最自然和原始的东西。 真正快乐的歌声。

沧海都已成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烟？一天一天爱 1993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，你有看过吗？当年的梁朝伟《一天一点爱恋》获得了第三季度的冠军啊，真的迷死了非常多的女生，我也作为其中一员啊，在电视机前流连往返，然后每次到了那个时间点的时候，我就会摁住遥控器。我记得当年看的时候应该还是录像带吧啊，在我哥哥的那个家里面呢，他每次都会作为这个献宝一样的来给我一起观看啊，因为都很喜欢音乐嘛。作为80年代生人，这是我们的共同记忆、共同成长的一些回望了。继续，我们要听到的是《哭砂》，黄莺莺。 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，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

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 宗盛和他的前妻林忆莲演唱的经典的曲目《当爱已成往事》，我蛮喜欢李宗盛一个人时候的状态，他非常的爱家，他把两个女儿照顾得非常好，每一次的演出之后都要赶着回家给孩子做饭，而他谈恋爱的那个状态呢，好像就不太妙了哦。所以有的人呢适合成为伴侣，有的人适合成为朋友，而接下来这个男人，如果你爱上他的话会很麻烦。陈升，五十米深蓝。 我亲爱的妈妈竟然笑着跟我妈说，你的男人还没长大呢，他到了念高中的年纪，偶尔还会失禁尿。 小事情都要一名赔礼师。我说亲爱的玛丽，你不懂放浪有许多的苦恼，要是他们要脸就不会拼命爱情，搞不清楚他是谁。 好好好，我来我来我来， 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